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咱们隆重欢迎一下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张元导演。我们广美啊特别盛装出席，不是盛装，是少装，少装出席，是吧？ 春天又到了，春天又到了。 对对对，我发现刚才准备期间张导演的眼神基本上没往上抬过，全看着桌子底下。 对，因为腿很漂亮嘛。 腿也很漂亮，这导演非常注意演员的这个条。瞎开玩笑啊。这个电影啊，那天我去看了他这个首映式啊，我就觉得呢，我就老想起啊，其实我对他的第一眼，我几年前第一次认识他，你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看上去很美，或者说看上去很疯。因为这次这电影好像在这个柏林电影节咱还得奖了， 对， 得奖了。但是我更关心的呀是他这个幕后。你想他刚才跟我讲一个，就说这个电影拍了多长时间， 一共是整个的工作周期是80天，就是拍摄的这个实拍阶段是80天。 为什么拍这么短呢？ 实际上他在我整个，我拍过10多部电影吧，在我整个的这个如果说设置来说还是算长的，但是呢这个电影如果要是再拍下去也拍不下去了。 怎么呢？ 小孩都长大了。 哎，你怎么这么聪明？ 小孩长多快啊！ 小孩长得是真特别快。我们在拍最后一个镜头，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电影有点像顺拍的，就拍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方锵锵，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堆带着大红花的人走过的时候，我在拍他特写的时候，我看监视器就吓了我一跳，就是和我们当初在拍他这个，也就是80天这个。第一天在拍他的这个特写完全不一样， 眼神已经没有童真了，是不是？ 整个那个脸，整个那个表情和那个整形象都变了，就是像一个、像个大孩。 被你们折磨的， 不是两个月孩子能够长得明显的有变化吗？ 小孩成长是特别快的，变化是特别大的。 我去年在拍那个《神雕侠侣》的时候，我饰演李莫愁。 看 李莫愁老是要抱着一婴孩，那我们那个小孩是真的是跟人借了一个婴儿来拍。那我们在当地呢停留2个月的时间，那小孩刚借来的时候大概是8个多月大，我抱在手上刚刚好。等到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要补镜头的时候，我已经没法抱他，10个月小孩，他已经那个包裹都包不住了。 拍大结局的时候，光美就得牵着手走了。 拍了7个月差不多了。 所以我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这个首映式上放的幕后的，比如说这个你知道跟小孩们这个演戏啊，在现场会出现什么状况，哎，你看看就知道了啊。咱们看一下。 加油站怎么打？ 你吓他，你不真打了，跑过去吓他，吓他， 而且你刚才那一下子别真踢啊， 踢的背呀、啊， 啊，背呀、啊，没事吧？没事吧？ 帮着 他就 可以。 来来来，那个赶快。 那个好了，咱们不着急，不着急，别动。 不是， 你教他们了。不一定。张元急了。哎，现在看到这一幕，又勾起一些什么回忆吗？ 我看到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有点心惊胆战。嗯。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这八十天，大人是100多个，孩子最多的时候是300个。这个80天可以说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旅程。 什么叫触目？你好像拍恐怖片。 对，既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既是一个梦幻的旅程，可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天心都吊着。嗯。因为在这个摄影棚里边有那么多的灯光，那么多的线设备，孩子最大的是6岁，最小的是3岁。 而且你得对人家长负责任啊。 所以说，那么多的这个副导演。或者是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幼儿园的阿姨，所有的人就每天都觉得有点紧张，就是因为孩子他闹起来他特别闹，而且这个随时要撒尿啊，中午要午睡啊，然后这个他们随时有的时候就要吃饭啊，然后特别是那么多的这个拍摄的时候那么多电线，嗯，我们就担心会出问题。 对，不像张元头发给变成这样的。 我的，当然我这头发是洗完澡了之后一插电门 就变成这样了。他说有一次最恐怖的经历，就你很难想象成年人这些孩子在一起发出声音闹，他说已经到了这个全体人员精神崩溃的程度。 因为孩子这个不像我们大人，就是还有精力不够用的时候，嗯，等他们睡好了以后，或者是睡醒了以后，他们有无穷的这个能量，就是一起跑一起叫。你看这个摄影棚里面大人在工作，小孩就是如果稍微给他们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有一天我就自己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要炸掉了，就是他们那个分贝特别的大，就特别的响，就是所以说这个的确是特别特别难。 张总，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规定所有小朋友的家长不准到现场去？ 的确是在现场的话就没有办法拍戏了。 对，我想也是。 对，有一天我们就是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一个家长在远远的，他们希望能，我们是在拍外景，远远的希望能看到他孩子在怎么拍戏，拿着摄像机很远的在看。最后那个小朋友一下看到他家长了，最后一下从远处跑过去去追他的家长。对，那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也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让家长在那个地方。嗯，你看因为例如方强强那个哭戏啊特别的难。 对对 对， 对，人家有父母亲在那儿，人肯定牵着孩子就回家了，人家不干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他说这个方锵锵那段哭戏，我也算长了见识了，就说这么一堆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哭？哭的时候你还得正好什么开拍啊，你还得能逮得着这东西。还有一个花絮挺好玩，你再看看。 你老了还想要你吗？啊？你爸还想要你吗？到幼儿园来不听话想要你吗？啊？想要你吗？想要我也不想，想不想要？不想要我就跟他说不要算了。给送了，反正他们也不接你了，就在这待着吧。像在这个拍电影也是这样，把他交给我们了，是吧？就让我们来管你，一点都不好好学习，那么好的机会，那实在不行我就建议就换人，就换人了，就换人。你自个儿同意不同意啊？啊，同意不同意啊？ 三七， 十五场二进一次，家里也不要你了。 开始了，走。 闭嘴！闭嘴！ 你们 的。 他能帮我来看你，没不见到你，没见到你。站长不让你见到啊！好了，快点来。 笑成这样，有什么观感呢，广美？嗯， 他笑的时候眼睛也红了。 这个小孩子太可爱了，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我曾经在，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在上海拍了一个戏，也是就是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也大概就是三四岁这么大而已。然后很好笑，就是也是想哭戏，然后那个副导演吧，就说他是。爸爸有盯场，但那个小男孩拍了很多很多电视剧，像个小戏精一样。嗯，其实他很厉害，他情绪很容易就来了。但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他是真的要嚎啕大哭，那种动情的哭，他哭不出来。后来呢，那个现场人就把他爸爸支开。其实他爸爸是非常希望小孩子能够成为大明星的，所以他其实无所谓你们怎么对那个小孩，但是他们说你还是先离开好了。然后就把那个小孩子带到旁边去，然后开始摇他，不哭，你哭。再不哭我就噔噔噔噔，然后小孩就也很努力，但是哭不出来。到最后呢，后来导演就这样子脸一拉，副导脸一拉说没关系，不要拍了，咱们换人，你不用再拍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当演员。那小孩立马那个眼泪是这样喷出来，然后手抓的那个好像有一个什么杆子，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我要拍戏，我要拍戏，哇，哭的立马抱到那个摄影机前，哇，全都出来了。 你像刚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这里边能看儿童心理。你看刚才那个阿姨呀、她就有经验，就这个孩子他要不哭，往往我小时候我就感觉孩子特别怕被隔离，被排斥，说换人是吧？不要你了，这个你看。哎，他就会哭。而且我还看到啊，这个孩子实际他自个儿也在培养情绪，他心里知道 对 你要什么。 你看他那个刚才后面那个纪录片的那一段，就是写的就是一开始那个副导演想让这个小演员哭的时候说两个礼拜不让你回家啊，最后那个方向枪那个演员他自己就讲，他说你能不能说两个月不让我回家。 嗯，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样吧，你说六个月不让我回家，我就可能哭。” 哇，他就哭了。 对，所以说是他自己要求那个副导演说：“你让我多长时间不让我回家？” 就他是懂得培养自己的 情绪，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他们也是真正的演员。 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让我想起啊，这个张元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听上去呢也是这个挺可笑的哈，疯狂的一些观点，就是说呀、这个小孩啊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成年人，就咱们往往觉得他是个小孩对吧，可是实际上他有他的世界，他也是一种人。所以他曾经有过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们是不是真要把孩子让他变成人，或者让他变成一个大人，因为每个孩子都得逐渐逐渐懂得人情世故，逐渐逐渐懂得。但是有的时候看这些孩子，你会觉得真要经历这么一个社会改造他的过程，把他变成一个人吗？还是说他就本然的这个样子？你像咱们往往都在说呀，说什么道验十丈不如童心一车，都在说这个成年人最羡慕的是童心，是儿童的世界。可是实际上呢，儿童有必要经过这么一个被训练，这么一个自我改变的一个过程。 儿童实际上，儿童世界就是我们成人世界的折射嘛，或者说，实际上在这个电影里边讨论的也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我觉得再小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啊，或者是尊严都是独立的。我觉得小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不比大人肤浅。或者说比大人还要聪明。 哎呦，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我自己是我准备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 最早要想拍这个电影的时候，那时候我女儿才还不到两岁。 他女儿在这个戏里边是 演 南燕，有个叫北燕啊。 对，他不到两岁，我和他一起看动画片。 嗯。 看那动画片叫《小飞象》，那不到两岁，我和他一起看了动画片，那个大象和小象依偎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的动画片，就是大象和小象依偎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夜晚，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都是大动物和小动物靠在一起。我一回过头一看我女儿，她满脸都是眼泪。对，她就是她，你说她才不到两岁，她完全就被这个那种母亲和这个小动物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打动了。你说那时候他还不太会说话，而且还不能够去完全去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感情世界是已经是完全独立了。就在那时候觉得我一定可以拍这个电影。对，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王朔老师挺了不得的。怎么说呢，他所描写的那个年龄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在我身上想不起来了，就是没有，比如说我说小时候的记忆大概是从都是八九岁的时候， 嗯， 能记得一些。至于说五岁的时候我是些什么样，我觉得脑子里就是只有一些片段呢，一些画面呢，但是完全都没有，都空白了呢。 我和你一样。 我是吗？ 我是在三岁到五岁之间有很多事情我也记不起来，但是我记不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正好生病。我听说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是那段时间你有痛苦的记忆的话，就容易忘记一些事情，就会把一些事情忘 了。我老跟你说过，我十二岁之前是没记性没记忆的。 也是这样， 我十二岁之前我是完全不记得。 那得多痛苦啊，遭受了什么阴影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有时候我会去问我妈妈一些，哎，我小时候怎样讲，我妈跟我复述的一些东西也都是很悲惨的事情啊。所以 是我妈妈给我复述的也都是挺悲惨的。所以我刚才看那个方锵锵把那孩儿从那个床上推下来，我很有记忆。就我在那个时候在厂里还在上那个托儿所， 嗯， 你像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工厂里啊，双职工啊，整天的阿姨看着，所以妈妈下班来接的时候，这个孩子啊往往非常踊跃，但是那个床是四面围栏的。我妈妈就说眼看着我呀，妈妈妈妈妈妈大头朝下咚，我妈妈当时以为我过去了，就是心呐、啊，他是血液都凝结了，因为那么点小孩大头朝下咚，这个擦的翻翻就你看，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了。 小孩精衰， 我 小孩精衰吗？ 小孩有弹性啊。 对， 我估计那个刚才跌到床下小孩，他五岁前也没记忆了。 我觉得儿童电影当中出现最多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们不喜欢看儿童演电影。 嗯嗯。 我在意大利剪接的时候碰到一个影评人，他就跟我讲说从来不喜欢看儿童片。儿童眼睛最大的问题就是儿童一眼就喜欢演大人，特别是儿童在说话的时候喜欢模仿大人的说话。 嗯， 就是但是如果真的把儿童的那个天性的那一面或者是自然的那一面发动起来的时候，有很多大人演员都说我们怕和儿童一起演戏，就是 相形失色了。 对，因为他们也会把那个很自然的很纯真的东西发挥出来的时候，你真的看到他身上有无限的魅力。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不晓得，就是说我现在人生的现阶段我会非常希望有小孩子。 哦，到这时候了吗？ 对，但是有时候我看到小孩子可、啊、那是那种你看到可爱小孩的时候，你就哦，如果我有好几个多好。但是如果你看到小孩子邪恶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险我没有小孩。那你拍完小孩戏之后，你会不会希望能够再多生几个小孩呢？ 嗯，我现在这个有了宁媛媛以后， 嗯， 我觉得有她挺好的。就如果要是再多几个，我还没想到，还没有想好， 应付不来。 对， 我不晓得，我会觉得小孩子应该要跟小孩子一起长大，因为我有哥哥，我有弟弟，那我就会非常感谢，好险我的身边有人跟我一起成长，所以我不晓得现在就是对于一些独子来讲，他们一个人长大的感觉。 这个当然是因为大陆的 计划生计划生育的政策了。 嗯，你觉得这些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让你有什么发现吗？ 实际上，我刚才说了，就是小孩的社会实际上是大人社会的折射 嘛，这个权力关系都有， 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你看这个方长枪在我们这个戏里边拍摄，他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即将快要拍摄结束的时候，方长枪就开始生病了，他一方面呢是累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都发现他感觉到这个剧组要结束了，的的确确他有点难过， 失落的感觉， 因为每天我们有一个副导演是专门负责他的，对，随时给他这个有奶啊水啊，或者是而且所有的大家都在等待着他拍戏，然后他经常他就像有一些这个大牌演员一样，这个他需要休息的时候就绝对不能有人打扰他，而且呢他那段时间就经常的生病，就是觉得我不舒服，不能再拍戏了。 啊，家伙！好像我过去看看这个毛主席的传记啊，毛主席也是不打仗的时候就生病，一打仗身体全好了。 对， 这家伙。 他常常也自觉到他是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第一男主角，所以他会特别的。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拍摄的这个最后几天。他就是不希望这个戏结束，可是我们这个戏也必须要拍完， 留恋特殊待遇，这才是 必须要拍完。 你对这个儿童的社会化是一种悲哀的态度。